旧一楼往里走，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，对我微笑点头，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，请毁掉我的摩天大 去除的饼干，往日余温也早已日渐冰冷，疗伤是多漫长的过程，爱情后遗症陪我度一生，痛苦至少证明爱还未

联邦经受却骄傲，在这远方没人陪伴，只有幻想和烦恼，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，没能继续的革命，不欢而散的告别，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不能再见的朋友，有人多了，有人疯了，有人随着放弃了，我难过，我不得不去工作，在大楼的一个角落，格子间的女孩，时间久了也很美，我会和她结婚，带我去小城过年，忘了把那摇滚乐，奔腾不复的时代，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社会伤害的人们，有人多了，有人疯了，有人随着放弃了，那些昙花一现的灿烂是爆炸的烟火，那一段耀眼的火焰在燃烧着你和我，那个不明心的恋爱总带给我伤害，那冰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，在这里联邦经受却骄傲，在这远方没人陪伴，只有幻想和烦恼，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不能再见的朋友，有人多了，有人疯了，有人随着放弃了，那些的话